第三节大飞看天下，头先讲翻嗰个古仔啦。咁咧，我有段时间好唔开心。过咗事隔咗，头先我讲嘅事，事隔咗个几月之后，呢位女士走嚟揾我，走嚟我屋企楼下，一个知我住边嘅，因为佢翻当时翻工喺南华早报，亦都喺我屋企附近。佢做 reception， 咁佢翻嚟同我讲，佢话佢仲有十几廿万嘅街数未清，佢好需要咧。即系佢男朋友好需要呢份工，起码要挨多一年先要还得新债。咁我同佢讲，佢男朋友真系唔适合。喺咁嘅情况底下，佢都系坚持。因为头先真系有少少 dead air， 因为即系要谂一谂。咁咧，佢一定坚持。咁佢嚟揾我，咁我终于好啦。嗰时系前年嘅。前年嘅十月一号，我就话俾佢听，我话你十月二号翻工啦，攞翻架车啦，我架车摆喺呢个，摆喺呢个油塘啦咁。咁、那个哥哥仔就真系再的起心肝，从为咗二十万嘅债务，就十零廿万啦，冇确定数字，佢真系重操故业。咁啊开车，咁啊地盘冇到，咁我咧朝头早咧就7:08咧，我收到电话系警察打嚟嘅，就话咧有一个人就瞓咗喺架车嘅车头前面嘅马路度，而家咧就送咗佢医院。咁咧因为喺佢嗰个银包各样嘢揾到我卡片啊，各样嘢就联络我，咁我就嗱嗱声就打电话俾嗰位女士，我就赶去伊丽莎白医院睇下咩事，咁亦都。未去医生，去咗嗰个摆车嘅地方，就了解咗件事先，跟住睇咗个环境，咁咧就佢架车未开嘅，因为本身就摆嗰度，咁佢就瞓咗喺架车嘅车头前面马路，咁啊赶去医院，咁啊见到嗰位女士啊，同埋佢啲亲戚朋友喺度，咁嗰个男朋友啦，即系佢男朋友啦，跌落地嘅时候就冚到个后脑，头颅内出血啊！咁我咧就同佢讲，话睇下咩帮到手啦，啊，因为咧个医生就直头话唔开得脑，因为佢有血啊，开脑一开脑咧，连埋啲脑浆都会爆出嚟，解决唔到件事，啊，由得佢都而家陷于昏迷啊，唔会醒啊，慢慢佢就等佢自然咁去，因为唔开得脑，因为已经系成咗事实噶啦。咁嗰阵时咧，我喺医院度，我谂住。同佢讲嘅，如果因为佢都系第一日翻工啊，买劳工保险都买唔切啦，买咩做都做唔到，咁佢就去咗。咁我觉得我应该系负责任嘅。咁我同佢讲，你睇下有咩需要帮手啦，我帮你搞啦咁。因为后尾我都好多事嘅，因为要警方落口供啦，要劳工处啦，各样嘢啦，要去解决件事啦咁。咁我都好烦，咁但係喺嗰一刻里面呢，嗰位女士呢同我讲咗句说话呢，我有差唔多有一年几冇见过呢位女士，直到最近又联络返上。嗰位女士当时喺医院度同我讲咗句说话，阿大飞，你害死我老公。佢一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呢，我人忍唔住，我喊。即系人生某一啲决定，其实知道会呢位先生嘅身体状况系唔适合揸嚟油车，咁而家意外发生咗，嗰位女士咁同我讲，我过唔到啊，我有半年，我冇办法摆得低啊，我唔系摆得低，呢个女士，对我嘅指责系对我摆唔低，咁样冇咗条人命啊！所以后面我成日同啲司机讲，你唔好揸咁快架车，你有老婆仔女，你諗下你自己，亦都諗下你道路使用者，你咁大架车唔适合快的。嗰啲係人命嚟嘅。咁讲完啦，咁之后搞完好多嘢，咁我感觉到出嚟倾几次，咁嗰位女士呢就搵咗佢男朋友嗰两个仔同我倾，咁倾赔偿。佢话咧，因为咧翻工与唔翻工之间嘅定义都含糊。第二，死马路又唔知点。 咁我哋咧就上律师楼咧就丢咗，就我赔咗笔钱啦。咁我哋冇嘅，我哋分两个月话赔一笔钱，而呢笔钱咧亦都落唔到呢位女士手。嗰两个哥哥仔咧就落咗袋啦。然后咧千方百计咧就送咗呢位女士咧就翻佢屋企。佢自己屋企嘅喺将军澳，咁咧就俾佢个仔住。无条件买咗落嚟俾，即系供紧嘅买咗俾个仔住，但系佢个仔咧就叫佢个仔供，佢个仔唔供，啊日日同个女朋友咧养几只猫咧，搞到间屋烂晒，咁佢都冇翻去，咁咧间屋烂晒，跟住佢翻去要搬翻去啦，睇到咁嘅环境，咁啊同个仔讲，个仔话你转咗我名啦，唔系我唔供，咁喺呢个环境因为争呢个银行钱啊，就烂咗乜，咁银行出收楼令。咁佢咧就要一炮过，又要再扑水，即系十几万未还都好啦。佢仲要再扑水，即系赎嗰层楼，因为佢系公屋嚟嘅，佢买落咗。咁呢间屋咧就烂晒，咁咧佢搬翻去住又装修，就同个仔商量，个仔直头索性一 Q 搬咗出去，话知你死啦。咁呢位嘅五廿几岁嘅母亲，一个人孭咗几十万债。系咪啊？仲要装修间屋，同啲朋友啊，各嘢围咗啦咁。咁佢系又真系有香港人嘅精神啊！唔好咩香港精神，呢啲就肯捱肯搏，日头做一份工，搵一万蚊到，夜晚走去考到个保安牌，夜晚仲做保安，一个礼拜翻五晚夜晚，即系一个人女人系做24小时，五廿几岁。去维持佢嘅生活，同埋每一个月咧，就大概要还1万蚊、1万几蚊债啊，15000几嘅债。呢15000几蚊嘅债，佢预计起码仲要做4、5年啊。咁嘅身体状况做唔做到4、5年，我唔知道。但近期见翻，咁我都话啦，睇下有冇其他朋友帮到佢而家呢个情况嘅。咁亦都介绍多啲人识，希望佢咧。真系喺未来呢个日子咧，可以有嘅转变啊，同埋轻松啲。咁我同佢提议过，不如破产啦。佢话破产唔得，一破产咧，我而家住紧啲层楼就冇噶啦。我就系得翻呢一层楼，系我一世人最后尾嘅依靠嚟噶啦。系咪啊？所以有阵时啲后生仔，喂，你啲人抵死嘅啫，乜，系啊，系而家呢辈人抵死啊。但系你都谂下，你哋都系其中一份子。点解你就要话上一辈人唔好，话而家呢个社会冇机会？咁对于佢哋呢啲冇学识，即系我啦，唔系佢哋，系我。我哋呢啲冇学识、冇能力、冇一个完善嘅人际系统呢啲人，你哋仲要将你哋嘅唔开心指责我哋呢一类人？咁其实喺我心目中。我哋都好痛苦，我哋只不过到今时今日，即使我做网台都啦，我都相信系互相帮忙啊！人人都会有困难，喺有困难嘅时候，应该互相都帮忙啊！你又帮我少少，我又帮我少少，咁样先至会令到个社会好啲嘅，即系等于而家嘅台湾，好多年青人我唔知道，老一辈嘅人就系咁。台湾帮、潮州帮、温州帮、福建帮都系咁，当然有好多害群之马，但系我都仲系相信香港人系应该咁样慢慢咁做啦。咁我都话啦，做节目讲生意好，讲人情有，讲古仔都好啦。我中意实事求是，我讲件事，讲个人。咁好似啦，今次望住你有机会啦，见到我个拍档啊，自己都冇钱，60几岁人，帮咗我100万嘅黎生啊，每日我生意失败嘅时候咧，啊攞综援，攞呢个破产啊住劏房嘅时候咧，佢日日攞100蚊嚟照顾我嘅黎生，又会见到咧啊我嘅好朋友啊，我成日喺节目度讲嘅细肥。啊，点样同我走水货？点样喺大陆坐监，俾人踢到只脚咧，夹下夹下，一打风落雨。啊，咁咧而家咧，佢又肥过我，其实我应该我叫细肥，佢叫大肥嘅，但系叫开咗冇办法。咁啊，睇下一个40零岁嘅人，营营役役啊，亦都睇下佢点样沉船，即系沉船啊。其实上次讲 港南沉船记有两节就系讲佢嘅。咁咧，我想讲我身边嘅真人真事。而头先我讲嗰位女士，咁而家又来往，亦都近期都见过几多次咁饮茶咁。咁咧就我希望啦，希望有机会啦，或者有再有介绍呢啲人你识啦。后生几多年纪大都好啦，即系好多嘢发生咗，过去咗，寻日就系寻日，今日就系今日，听日就系听日。寻日嘅嘢过去咗，我哋唔好理。只不过讲翻件事出嚟，大家有个警惕。有啲人喺一个特定环境，佢适合做就系适合做，唔适合做唔好勉强。吓，当遇到困难嘅时候，咬实牙关或者咬实牙根，努力啲就过咗噶啦。冇乜必要去纠缠一件事，即系佢男朋友死咗，喺我心里边个阴影有半年以上。咁但系都会过去，过去就过去咗。每一个人都会有嘅，有好多人同我讲：，你唔明噶啦，可能我真系唔明。但我觉得动力来源你自己，做任何嘢唔好话人哋。嗰位女士喺嗰一刻，佢话我累死佢老公，我嘅震撼都好大噶，系咪啊？但系都话意外嘅嘢，大家唔想。我哋又想办法做好嗰件事同埋呢件事。其实讲呢件事亦都关于失败论，人生好多嘅失败，失败咗，我哋点样重新再企喺度嚟过？呢个先系重点。我知道我讲呢啲冇 view 嘅，其实我试过嘅。我你唔好以为我做节目真系随口噏，系真系随口噏，但系我系有谂过嘅。讲大陆，讲老千，讲水货有 view 嘅，讲云南点样做呢啲有 view 嘅吓，我哋要靠 view 嚟养饭食噶嘛。嗱，我公布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咧就系我哋咧就成立咗公司，就经营辛苦加经营啊。迷迷嘅 view 数咧就唔关我哋事嘅，系联播嘅啫。我哋计我哋星期二得到呢个台三个节目就有18000多元嘅收入，两个月咁啊，平均一个月9000多元。虽然咧就唔能够咧就系维持到个疲费，但系都系有收入，系嘛？老少话头，锲而不舍，滴水穿石，所以我哋坚持做落去，希望多啲人嚟做节目。这个第一。第二，我们真的想借用我，不要说我们，我希望借这个平台汇聚到更加多的人，互相帮忙和互相可以消息信息交流，令到听这个节目的人或者将会有些困难或者有些想法的人互相交流的时候呢，就能够令到大家可以帮到大家做一啲做一啲更加大嘅嘢，或者解决更加多嘅问题，係我自己本身想做嘅。但係呢，譬如好似讲呢啲呢，冇 view， 唔鍾意听，明唔明啊？讲政治闹到人扑街就有 view 㗎，好似上集咁，两边迷迷加自己过咗萬未计 download 数。萬几，佢萬几唔系好多啫，但对我嚟讲好多噶啦。我平均数系7000-8000噶咋，两边加埋都系。咁我话啦，即系唔计点样咧？个平衡喺点咧？即系好似我做一个旅游节目，上次希望轻松啲去做，就配搭阿 Soku 去做一个节目，因为我知佢有料嘅。但系咧，佢想做一个资料性嘅，佢冇同我讲，但我睇到佢。开咪之前佢要做一个资料性嘅。咁好似呢次呢就好似问答游戏咁，我问佢答我问佢答。咁呢就做咗半个钟，但係实际上呢都佢要讲嘅嘢都唔够三分一啦。係比较严肃性少少。咁我自己唔知道啦，唔知道会点样啦。咁我哋都会试做嘅，但希望啦，网聚嗰日所有人 听咗我哋嘅节目嘅时候，我会四点半恭候大家，然后你哋话俾我听，你哋想嗰啲节目形式系点，强国生患者要点做，你哋想有边类型嘅节目，做嘅形式系点。我唔系话我个迎合你哋，我系想知道啫。然后我自己啦，其实我啫，唔系我哋，系我啫。啊，同 Alice 两个点样可以再加入一啲人手，去做到更加大嘅，而帮到一啲人。啊，即系有个强哥咁，当晚佢会嚟噶，佢对我好好噶，成日攞啲嘢俾我啊，嗰样。咁咧，佢做泰国食品同埋用品嘅。但是香港燒肉麻麻地啦，我知咋。咁啲嘢好飲好食嘅。咁我都話啦，但係佢哋呢，佢老細擲咗咁多貨呢，銷售渠道真係爭啲。即係個個都想有啲嘢做，但係未必做得到。我希望我能夠幫到佢。或者喺四月份開始，我想賣福袋。賺唔賺錢唔係重要嘅。即係劉小穗你好失望。我仍然係堅持我嗰套。賺蝕我對我唔理唔重要。因為我本身有份正職嘅。我希望我哋咧能够做得更加多，或者有啲低下阶层啊，冇低下阶层，我呢个时候唔应该讲吓，或者有啲人咧就喺做生意啊，或者做人啊、人生啊，或者佢某一方面咧有啲困难嘅时候，喺嗰刻里边借到个网台咧，可以做得更加多，帮到佢哋，或者都帮自己啦吓。咁我就系想咁样，因为我哋冇 view 就冇生意，冇收入。希望真系嘅，因为原来一千个点击率咧先得一蚊美金，七个八，咁啊死啦！啊一万秒先七十，先咩啊？一蚊美金即系十蚊美金，即系七十八蚊。咁啊睇广告另计，所以你见到呢近期咧就咁多广告，就是、我哋不停咁播广告，希望喺 YouTube 睇啦。但系 download 我都解决嘅，即系唔好讲钱啦。即系我唔想话，哎呀，我哋全部摆晒 YouTube， 令到。为了收入，不是为了个节目有广泛性，我是希望个节目多啲广泛性去做的。所以呢一节嘅 caption 就是失败论、人事篇、小生意点滴、冇 view 点算？其实冇 view 真系点算？所以希望大家支持一下啦。咁如果真系要嘅，咁我哋暂时俾翻 M P V， 即系用 M P V 下载咗先啦。新节目，咁啊旧有嘅节目咧就喺仲有香港网台嘅，我哋而家解决紧，希望我嘅能力做得到啦。因为有啲嘢我其实好多想做，但系时间性啊，同埋嘅谂法都系老啦，即系我哋呢一辈老。如果有后生仔唔觉意听到呢个节目，喂，我有新嘅 idea， 我有决心嘅，可以过嚟揾我倾下噶，倾下。即使话钱唔多都，或者我当打我份工啦，啊，我都愿意俾多少少钱去搵多个拍档帮一帮 Alice， 因为佢本身咧做嘅专业咧，佢本身系做维护嘅电脑，佢唔系一个真正嘅 IT 人，佢系做维护嘅，咁其实佢都喺度学紧，即系我哋见到我哋共同努力紧去做紧一个咁嘅网台，废话好多，咁我想讲，咁啦，我亦都想试验下嘅，试验下。咁阿 Soko 唔知嘅，咁咧，因为今日我真系有嘢做，晏昼而家都食饭时间噶，十二点，咁我就想咧，根据佢寻日做节目嘅资料咧，我想我做用我嘅方式去讲一次，会唔会一齐摆上去 YouTube 嗰度，当创新一下，啊，同一个旅游节目。讲同一样嘢，唔同人讲同一件事，大家睇完之后喺 YouTube 留言，我哋会星期六中午播。如果你哋夜晚嚟睇，夜晚嚟网聚嘅，你夜晚即场话俾我听，究竟边一个方式你哋容易接受啲？喺 YouTube 嗰度讲俾我听。呢一节可能未够钟嘅，但我真系有啲嘢做，咁咧就啊，其实够啦，咁样口水佬都讲咗个半钟冇停。啊，都多谢大家吓，仲有十分钟啊！哇，死啦！我决定啦，我做一节，咁希望咧唔系话我做得好过 Soko， 而系我想话用同一样嘢，唔同人讲，唔同嘅观点讲，究竟边一个方式会做好，系咪啊？即系我想试下做网台，希望多啲嘅尝试， 多啲嘅见解啦。因为呢真係唔够资料喎。咁啊做十分钟完咗佢又唔係讲啊，跟住继续讲啦。既然讲失败论又讲多少少人事啦。讲我自己公司发生嘅事，打工嘅几十岁嘅而家香港人，佢哋面对嘅系点呢？我最近请咗好多司机，又买多咗好多新车。好多司机呢到五四十几五十岁都好彷徨。点解知好彷徨呢？就係、是、面对转行。转行嘅问题好多，唔系做我哋泥头车呢行地盘嘅。佢想转行，喺度不停咁諗办法嚟见咗工，试咗做。做咗之后唔适应又走。隔离多蚊，即係俾多蚊工资佢又走，人工佢又走咗。转头佢又返嚟。但係我哋面对咗好多好多呢啲咁嘅人，呢啲咁嘅古仔。有啲人会珍惜啲，有啲人就即係而家我嗰辈嘅人，即係我唔係讲緊后生仔，我讲緊我嗰辈嘅人，对于一份工唔係置业啊，唔尝试唔摆时间，一唔适应就走，即係我哋中国人嘅即係香港传统嘅精神，世界仔即刻走，反面不认，跟住劳工处。咁我都话啦，我系咪一个有良心嘅老板？我唔敢讲，但系好多嘢应该付出嘅，我俾；唔应该得到嘅，唔好同人攞，系咪啊？每一次，基本上每一个月啊，劳资纠纷都有。我举个例啦，举个例啦，我唔明咩心态。有一个人系揸头车嘅，佢咧就早年零两年走嚟见工。咁建咗工之后，我唔係指责佢啊，不过话而家香港人个现象，讲件事就等于个现象。佢走嚟搵我，即係建工睇报纸，佢真嚟建工做咗之后，咁做咗几个月，有第二笪地方请佢，咁佢呢就同我辞工，咁正常七日辞工，咁辞咗工啦，跟住呢我就出粮俾佢，咁出清粮，咁佢走咗。咁点知嗰份工呢佢唔适合做。做几个月唔适合做，佢走返嚟问我请唔请返佢。咁我好啊，咁。佢一返工，咁我话比较旧车佢揸，拆障高啲嘅。因为一般我哋拆两成七。因为嗰个车旧。咁我就拆三成。即係拆障，即係百蚊生意地拆三成啦。咁泥头车一般都系咁啦。咁就请咗佢，咁就做。跟住佢嫌架车旧，要换个另外一架车，咁就换咗架。因为有当时有另外一个年纪更加大嘅人，70岁啦嚟见工。咁呢我话啦，咁大年纪唔好跑街，就做内运，即係唔好出地盘啦，因为危险。咁70岁都仲要为自己嘅下，即係下半身又好，下半生又好啦，余下嘅光辉岁月仲要拼搏嘅，嗰位70岁嘅年纪嘅人。咁俾佢揸下旧车，咁等佢搵到20,000蚊解决啦吓，因为佢有个9岁女呢位哥哥仔。咁咪嚟做，咁呢跟住佢转头打电话俾我，要求做返外运，因为内运搵到钱。因为嗰陣时呢，当时呢我哋一般係搵20,000蚊松啲嘅啫，做内运有28,900蚊。咁佢又同我讲，你还念都要俾人去，不如俾我去啦。咁我好啊，咁连埋呢位年纪大嘅人，咁连呢位啲阿哥亦都叫咗佢一个朋友嚟开，咁佢三个呢就做呢个内运车，咁个个都搵到20,000蚊嘅。咁呢就嗰个年纪大嗰个呢，我成日呢都话叫唔好揸咁快，咁大年纪唔好真係揸咁快。咁卒之，好似我之前讲过，佢撞个车，我架车呢就要成个车头要报废咗，要换个。而对方呢撞到对方嘅车呢，係个 high ace 呢，即係嗰啲客货车呢炒埋一边冇咗个头，然后再撞埋对面嘅泥头车。咁幸好佢冇事，亦都冇人有受伤。咁对方唔啱，因为对方呢冲出咗虚线，但係喺佢咁嘅情况底下係佢撞到嘅。咁我就同佢讲，佢太太就好驚我炒佢，就打电话搵我哋，同我哋讲唔好炒佢呀，我个女得9岁咋。佢失即係呢位哥哥仔，即係讲緊70岁呢个呢，就失咗业半年，因为白内障等做手术。 做咗手术之后咧冇咗白内障，佢话咧喺住大陆嘅个女个老婆仲未攞身份证，冇做嘢，睇住个女九岁，佢话真系好等烦恼。咁我就同我得噶啦，唔关事，即系撞车归撞车，损失归损失。咁啊，卒之解咗佢，继续喺度开。咁咧，而呢一位头先话再翻嚟做呢个人成，咁呢个地盘完咗。嗰、那个七十岁介绍嚟嗰个人，第一个唔做，就去咗第二间公司做，咁啊辞职，咁我出精粮。咁咧，跟住咧就第二嗰、那个就嗰、是、个年纪大嗰、那个，七十岁有九岁女嘅，就同我辞职，话嫌架车旧乜乜，我话架车旧啫，但系拆三成拆多咗，搵嘅钱对你冇嘅，我真系唔好揸咁快，揸旧车唔会快，对你好嘅，你要谂清楚。诶、哎，话咗唔做啊，唔做啦，唔使留我啦。咁我算啦，咁既然唔就，咁原来佢就话我睇小佢，喺出边啊，同啲行家讲话我大匪睇小佢，啊，话佢七十岁睇小佢七十岁，啊，要揸架旧车要揸得慢，我手车出名好嘅，佢睇小我，咁佢唔做，咁当然出清凉，咁好啦，咁佢哋咧就去同一间公司做，即系一个去咗间公司，跟住咧就带埋呢位年纪大嘅去，咁啊到再翻嚟做嗰个啦。完咗之后，上年临过年，佢同我辞工，咁啊辞工七日，咁啊啱啱好啦，做到一月廿七就辞工，咁我好啊，咪做到一月廿七咯，摆车咯，过咗年头请人咯，咁我摆翻喺车房啦，同佢讲咗，你做完之后俾埋一单我计量啦，咁佢翻咗三日工，就劈低架车喺车房，咁我唔知嘅，咁佢有少少嘢整，咁啊个车房咧用咗两个钟整好咗，佢又唔翻去攞车啦。唔成，咁我临过年之前，我就真系睇架车，睇下架车，唔系睇下车，即系揾车房找数过年啊，就见到架车，咁啊打电话问佢，佢话架车有少少坏，啊整好都好啦，争两三日我唔开啦，计数啦，你咁样讲冇问题，我计数，好啦，所有粮出足俾佢，所有粮出足俾佢，啊五廿几岁人咯。啊！我未争个伙计一毫子粮，该俾嘅俾。咁好啦，你提早冇开工四日，系咪应该补翻钱俾我？我冇追究佢，佢亦都系去翻嗰个七十岁人嗰间公司，即系三个人系有计划，一个一个，人哋有车你走嘅，冇问题。呢、这个系打工嘅嘢，多蚊卫生计，明白嘅，冇问题嘅。人哋人工好或者够嘢做咁走咯。咁但系你咁样做。咁我亦都冇，咁好啦，我哋每一个月有一千蚊大卡钱，同埋呢就供緊呢个强积金，咁呢两部分未做过一个月你走咗，咁我认为唔使俾啦。因为呢点解有大卡钱呢？因为呢我哋呢好多时候劳工法例呢就是七日大假，或者有嗰啲有薪假期，咁我就同晒所有个伙计建工都话啦，你嚟返工就试用期满三个月，试用期满咁呢我就每一个月都出一千蚊俾你。一年你攞咗个万二，咁你放咩假都有，等有钱。你收咗个万二蚊嘛，咪即有薪假期囉，係咪呀？你放假有钱㗎，係咪唔使问圣诞节几多钱，额外俾一千蚊，个个月俾。咁你最后尾个月你冇做得埋，咁我相信呢一千蚊我唔使俾，呢个第一。第二就係佢返嚟做嘅时候，咁你已经走咗再返嚟做。咁应该三个月，即系重新你计过啦，系咪买强积金咪三个月之后嘛？劳工法例都系咁啦。咁我照俾钱，即系未买部强积金之前，我都俾翻钱你，唔好呃你嗰几百蚊啊，俾翻我嗰份你，出埋现粮俾你，到大价钱，因为我当你救人翻嚟，我照俾嗰一千蚊你，即系话佢未做够三个月，嗰一千蚊大价钱我都唔使问你，我都俾埋你。跟住过咗年后出晒粮啦，佢就打电话嚟，就话点解唔出嗰千零蚊俾佢？咁我话暂在应该我唔使出嘅，咁样。跟住佢就打电话问我哋个即系会计小姐，就问我攞地址，问佢做乜攞地址啊？我而家告你劳工处，你咁样咁样咁样咯。咁我觉得喂，我真系冇俾少你，要该俾嘅俾多咗你嘅。而你走咗，我亦都冇告你，因为你系唔依劳工合约，口头协议又好，真系都，我系有同你讲啊，你冇。咁但系对方 坚持仲告我，就嚟想停噶啦。咁但系我咧呢间公司开咗四年半，有六个司机劳工处告我，从来都冇一个要上法庭啊！我从来都冇上过法庭，点解啊？因为永远都喺呢、這个即系调停主任嘅情况底下，我都唔去，我就俾低晒佢出粮啊，佢嗰、那个。嗰、那个资料啊，佢应该得到。我每一次只要我摆上所有嘅资料，嗰、那个调停主任都会话：，哎 ，OK， 唔关你事，你冇问题，系个伙计嘅啫。但系而家嘅人就系做紧我呢头先所讲呢一套，我见好多吓、啊。你话哎呀，阿大飞你好怒气，冇怒气，我只一个讲一件事，系我亲，但系我希望我每一日都做得好过寻日。是因为我以前做得不好，我现在回归了香港，我想变回我们香港以前传统应该有的对人的价值。所以我希望向这方面很努力地做，虽然现在都做得不是够好，但我是向这个方向做的。所以我说这个节是人事篇。很多做老板的，做伙计的，刚才我讲这两段东西，自己反省想一想，会不会做得更加好的东西。再见。拜拜。